暖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总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找到那方向，地老天也不会荒，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总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情郎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有上，每个人都歌唱，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 爸爸，你给我讲一讲雪老虎的故事好吗？ 次相见，往事如烟，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很想再提起从前，依偎缠绵，他用淡淡的笑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小小口袋太阳能灯，为你制造小浪漫。大晚上的，突然没电了，怎么办？用手电筒呗。No no no， 逊地了！来看看咱三 C 潮流生活馆的推荐吧。Project SoCell 可以折叠的口袋式便携太阳能灯，让你在黑灯瞎火中也能与众不同。当它折叠起来的时候，只有钱包大小，放进口袋里方便随身携带。顶部装有太阳能板，白天有光的时候就能吸收太阳能并储存在内置的电池中，而晚上走夜路或者遇到突然停电的状况，将它拉伸开来，内部的 LED 灯就会散发出柔和的灯光，为你照亮四周。另外，这款口袋式太阳能灯还配备了一根具有磁性的皮质挂带，晚上骑自行车或者外出什么的都很实用。如果是野外露营的话，在满天星光下拿出它来挂在树枝上，还可以制造点小小的浪漫呢。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哎，阿洛，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坐下。很无聊，整整一天懒得动，望着我竟然是无辜，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叫女朋友。说起来心里很痛，感情没成就，其实我还不坏，有点钱，长得不错，为了什么没人看上我，还有我。想着一家四口坐满餐桌，家里头大小事交给我准没错，你的幸福是我的所有，全家快乐是我最要紧的梦。 让 感觉是在春天，我那么狂，像马儿奔跑在广野。我有一张失去后就会哭的脸，告诉别人我已经开始埋怨。觉得所有的肤浅，我已经进来，却无法离开这个满是诱惑的世界。为了拥有，不怕被伤害。我知道，不管什么，人们都和我一样。 在等待未来，不再违背。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变好了，想见你的理由，说好了不分手，那是强求，还要怎样乞讨才不会让你跑，承受不了没有你的每分每秒，多想你再给我几个借口，感觉是自己不够好，爱的施舍太少，我找不到依靠，承受不了这思念的煎熬，我怎么 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家里人总是说跟风投资不是很好，但毕竟我还是个新手，有人带着肯定会比我自己一个人独立去搞投资安全多了。智多星，你说这对吗？ 跟风老是被视为贬义词，但其实作为普通人，跟风投资也是一种策略，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跟风慢慢了解各种理财产品， 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当然，要跟风就得跟对人，搞清楚高手的挣钱基础和战绩。在确定好要跟风的高手老师后，跟着买就一定也要跟着卖，把人家做决定的思路得跟全了。另外，还要做好跟风的资金设限，特别是新的理财产品，只能少部分资金进场学习操作和尝试，然后在了解玩法和风险后，再来考虑是否要增加本金。 哦，这是靠一点点积累，先熟悉投资机制，对吧？ 对的，在你渐渐懂得投资的其中规则以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完善自己小家的资产配置表，至少每半年做一次资产盘点，检查家庭资产配置表，从而找到最适合自己小家的资产配置比例。这样，下次手上再有现金，你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是加仓基金，还是买固定理财，又或者是参与有风险但博取高收益的股票、期货等。所以，适时关注，做好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低风险与高风险的合理配比，还有固定资产和现金流动性的合理分配，就能满足你当前的消费，并兼顾抓住投资机会，追求长期稳定的发展。理财智多星提示：跟风投资不一定就是坏事，只要跟对了人，并学会了正确的投资理财方式，就能减少走弯路的几率，以及更高效的钱生钱。 是。

的你，越想昨天越怕明天，爱的失落不会从前，一心要开往幸福，却总在寂寞公路兜着圈。从前我也和你一样心活在过往，用沉默打扮成坚强，听了太多假话就学会说谎，骗别人说早已忘。其实我也和你一样会逃避对象，不动情就躲过争吵，平静许久的我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孤寂总是带着无畏，是一种甜美，从失去就特别要更珍惜才对，请让新的爱解开你陈旧的伤悲。从前我也和你一样心活在过往，用沉默打扮成坚强，太多假话就学会说谎，骗别人说早已忘。其实我也和你一样会逃避的想，不动情就躲过争吵，平静许久的我却从你身上找到相爱的渴望。我也和你一样，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梦想已经不够，想把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你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未知的事太多。 个家务，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 却也跟着黑夜无声。我终于能和你慢慢每一天，就算回不去这世界，绝不会后悔。 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 五时，一口香浓的一场欢乐相聚，留下午后的小悠长时光后的悠长时。 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是行走的家，只有你一个人在意是远远不够的。爱车宝典，专业的呵护知识，贴心的保养推荐，让爱车一路畅快驰骋。 最近有车主提到，现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那就是汽车贴膜颜色越深，隔热效果越好，所以想打算去更换汽车贴膜，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不如先来听爱车宝典说说吧。汽车贴膜的隔热效果与颜色深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汽车贴膜内的涂层工艺才是决定汽车贴膜隔热效果的关键因素。比如一些汽车贴膜的磁控建设工艺，除了卓越的隔热效果之外，还具有防眩光、防紫外线等功效。一般来说，市面上总太阳能阻隔率达到60%的隔热膜已是不错的产品。如果产品本身号称有高达80%甚至90%总太阳能阻隔率的产品，这时候车主们可就要多一个心眼了。市场上流通的深色车膜有比较多的都是劣质产品，卖家多以深色车膜隔热效果好来蒙蔽车主。像黑色的茶纸几乎不能阻隔太阳的热量，所以车主在购买时还是要注重车膜的质量而非颜色。爱车宝典专业提醒，选购汽车贴膜应该把质量放在首要位置，如果实在不确定买哪种，那不如多听听 4S 店专业人员的推荐。 出发吧，别忘了带上爱车宝典，有它，前行的路途才会畅通无阻。

再接近感情的燃点。也爱过也恨过都无法熄灭，学会了敷衍，看淡了善意的规矩，不用害怕软弱会渐渐熟练。 你情意之间揉碎了我，你无动风雨卷走了我，你掀起波澜抛弃了我。

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有个犹太瞎子提着灯笼在漆黑一团的路上行走，对面来人见他是个瞎子，便问他：你是个瞎子，干嘛还打灯笼？瞎子不慌不忙地回答：因为我打了灯笼，不瞎的人才能看到我。这个犹太瞎子是很聪明的，因为一个人独自走在一条路上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对于瞎子来说，在漆黑的夜晚行走和白天走路是一样的，自己摔倒的可能性很小，远远小于被别人撞倒的可能性。而平时靠眼睛走路的人，一旦走在漆黑的路上，很容易看不清路而将别人撞倒。为此，瞎子亮起了灯笼，既帮助了他人看清道路，又能让每个相遇者都能看清自己，避免让对方撞到自己，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瞎子打灯笼所体现出来的正是犹太人的睿智，这种切换思路的智慧是犹太人从几千年的流散经历中提炼出来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小民族，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只有靠这种办法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利用自己求得生存。简单生活格言，提一盏灯笼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既方便他人又保护自己，何乐而不为呢？有时候我们不妨切换一下思路，从对方的角度考虑，主动地关心别人，爱护别人，为别人亮起灯笼。 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